我国平壤市东大院区东大院高级中学致力于民族舞蹈和民族乐器的教育。这所学校一方面广泛而深入地讲授朝鲜民族固有的传统舞蹈和乐器的历史由来、发展过程及其技法和技巧，另一方面积极进行民族舞蹈、相毛舞和民族乐器伽椰琴的教育。该校的相毛舞节目表演在全国学校排名第一，曾在大型团体操和艺术演出阿里郎等各场演出中博得了观众的喝彩。还有该校学生精彩的伽椰琴演奏，在每年举行的学生少年迎新晚会上都引起观众的惊叹。